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其实家属在记者会上呢，他们都逼不得已的，老实说即已经隔了这么多日了，是不是？即在这个前日好像开记者会，是不是前日？是不是？即在民主派议员的协助底下出来 开记者会，是不是？提出四项要求，就要求即这个即中共当局呢，就提供被拘留者所需要的药物，是不是？咁你要俾佢先得嘅，有啲可能係食緊血壓藥，有啲食緊咩藥咁啊？咁啊，亦都要求呢個准許佢哋即係同家屬通電話咧，冇得見到係咪？咁啊，第三就要求香港政府就確保呢12个人嘅香港，即係作為香港人嘅佢一啲基本嘅權利係咪？即係將佢哋接翻嚟香港係咪？另外咧，亦都要求即係話他哋自己揾律師啊，就拒絕呢個官派律師，咁啊提出呢四個要求。咁呢四個要求都係好合理嘅，即係對正常嘅政府嚟講，係嘛？咁對一個極權政府嚟講咧，呢四項要求咧，佢睬你都傻，係嘛？就咁解啦，係嘛？即係呢個就文明同野蠻嘅區別，係嘛？人道同不人道嘅區別，係嘛？而呢啲為共產黨护航的人，包括你汤家华、李子敬呢啲冚家产，一路一乱咧，全部都是冚家产嚟嘅，系咪？你唔系讲人讲嘅嘢，咁但系你是香港人，屌你啦，你真系，你就唔系帮香港人，系咪？你是落井下石，你用你的政见嚟落井下石，系嘛？咁你明明知道呢班人不是非法入境内地的啦，系咪？你又明明知道呢班人佢哋所犯嘅所谓所犯嘅罪，屌就係因为抗争㗎嘛，係咪？係政治运动嘅抗争嚟㗎嘛，係咪？只不过而家你係政府，你有权，你就当呢啲人犯法咋嘛。咁即係等于当年毛泽东屌你咪喺湖南杀咁撚多地主，係咪？国民党梗係挡佢杀人凶手啦，係咪？佢成功之后佢就英雄㗎嘛，就係咁样咋嘛。呢、這个世界就係咁样㗎啦，係咪？中国就係咁样㗎啦，係咪？屌你成王败寇系嘛？成功佢咪革命咯，屌起义咯，咪一样系杀人如麻。你喺湖南杀几多人咧？跟住就闹国民，批评国民党喺上海杀好多共产党人啊，咁样又杀好多无辜，杀好多学生啊！屌你咩？你唔讲你杀人先系咪？最早边个搞武装暴动嘅？你话俾我听，系你共产党啊嘛？你去杀嗰啲地主啊嘛？系咪？有啲唔系地主，你照杀啊嘛？咁系咪事实先呢、這个系咪？我讲呢、這个即系。呢、这個聯俄用共我都講過啦，係咪？殺得少咩？心狠手辣係咪？到頭來，屌你蔣介石一樣，以後行下喺上海就充公你啲工人斗插隊嘅武器，就清黨，清黨就殺人咯，唔就係咁咯。屌你真係呢啲係中國歷史嘅宿命嚟嘅，係咪？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然。每一個朝代就係用血嚟換成換，即係一個新嘅朝代，係嘛？全部都要殺人噶嘛，係嘛？咁而家唔應該咁樣啊嘛，即係你當啲老百姓係咩？當人民係咩咧？老實講，你香港政府你當呢12个人係咩咧？係嘛？即係共產黨幫你解決到問題啦，截咗佢啦，係嘛？去咗台灣，台灣即係啊！ 俾佢可以喺度居留啊，可以庇護佢，你就覺得冇變啦。共產黨捉住呢個人去十二個人去租質咧，你就覺得好有 face 啊。呢個就係你林鄭月娥就係咁啊嘛。包括你湯家驊都原來一樣係咁樣樣噶嘛，係咪先？咁而家要人哋美國國務卿好撚多事咁出嚟噏嘢，你話唔好理佢咩目的啊？屌你乜佢就係佢就真係噏啊嘛！以佢嘅身份，美國政府喎、啊，大佬係嘛？美國嘅國務卿喎、啊，係嘛？喺上個禮拜五發表聲明，美國深切關注喺中國廣東省被關押嘅十二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係嘛？認為佢哋即係被拒絕同律師接觸啊，中國地方當局亦未提供有關佢哋嘅情況啊。或者針對他們的指控的訊息有啦，非法入境。蓬佩奧質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保護公民權利的承諾，並呼籲當局確保正當程序。咁人哋發表一個咁嘅聲明，佢話冇叫你交人，佢亦都冇權叫你交人。咁佢係代表美國政府發表咁嘅聲明，即係我哋關注呢件事。英文佢叫 concern， deeply concern， 就咁簡單啦，係嘛？咁你係屌你 deep 呢個相關我親事啊，係咪？咁但係你又回應佢喎，屌你咩？係嘛？屌你呢個華春瑩啊，春瑩又回應佢喎，春瑩點樣回應佢咧嚇？係咪有 ？Seriously， 係第一句 seriously， 跟住 fact check 點樣回應佢有冇片啊？係放啲片嚟睇下，阿春瑩叫春。 十二个港人上个月涉嫌潜逃台湾，在内地水域被广东海警接获，扣押超过二十日。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通报，他们涉嫌偷越国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侦办中，公安机关会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项合法权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在通报前在 Twitter 回应美国国务院说被捕的十二个港人是民主活动人士的讲法，反驳说他们是涉及非法海上越境被捕，又说他们企图将香港由中国分裂出去。看回这十二个人本身在香港涉及的案件，除了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被捕，一个女人涉及年初上水炸弹案和违反国安法被警方通缉，其余十个人都是在反修例事件被控暴动、伤人、纵火和制造爆炸品等罪名。協助被捕港人家屬的立法會議員朱海迪說，外交部的講法是為案件作政治定性， 預計到未來那個要去爭取基本的權益啊，保障他們的道路是會漫長咯，無論個帽子扣到多大都好呢，家屬現在他認為最迫切的就是要確定他們的安危，俾到家属委托嘅律师去见面，咁无论你啲帽扣到几大都好，呢啲都系最基本，甚至中国法例都系要佢做嘅事。 家属委托嘅其中一个内地律师卢思伟就认为，案件唔应该上升到国安层次。 没有港版国安法第55条的前提下，这个内地是不会去侦查他的香港的行为的，不应该上升到一个国安法的管辖。内地的公安是不能够侦查他在香港的行为的。 他说仲未见到当事人会考虑投诉或者控告盐田看守所。 即是呢十二个人是将中国企图将中国分裂出去，即系呢个真系荒谬到极。咁你呢頭又話佢偷越國境，咁佢要分裂中國，然後佢偷越國境，非法入境去分裂國土啊！ 兩件都唔拉坑。 啊屌咧！仲有你話佢違話佢分裂國土係違反港版國安法，唔係違反你中國國安法啊？係咪啊？咁係咪香港去處理呢件事啊？係咪啊？咁你而家既然話佢偷越國境，即係我哋嘅講法就係叫做非法入境中國，係咪啊？佢唔係合法嘅途徑，唔係揸住咗回鄉證入去嘅，佢坐快艇嚇、啊，然後咧個目標就係、是、個目的地就係中國，然後跟住佢嘅罪行咧就話，屌你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你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佢就走去大陸，啊真係好撚嘢啊，真係，係嘛？咁佢係咩啊？呢班係咩人啊？呢班好明顯就係反政府嘅人喺香港，係嘛？咁你而家扣？ 他分裂祖国罪，那你不会用中国国安法嘛，因为他是香港人嘛，那他又不是在你中国境内去分裂国土嘛，是不是？他如果在中国境内宣扬或者有行动，即是搞香港独立，咁佢喺中国境内做呢样嘢，咁你就顺理成章拉佢，都可能送翻嚟香港嘅啫，系咪啊？唔知道，或者你告佢违反国安法，中国国安法就唔系港版国安法，系咪？即系有时我哋讲呢啲嘢，我都觉得系废话嚟嘅。屌你谂下，你同一个屌你乜强盗政权喺度讲法治，屌你讲我哋认识嘅法律系乜嘢，咁咪冇得好笑咧？咁而家最不幸嘅就系我哋嗰个所谓行政长官，喂。他是放棄了香港原有那種普通法精神為基礎的法治，然後他講大陸那種法治嘛，最攞命是這樣嘛，即是97年到現在香港人有些人喂仍然在這裡繼續發展安身立命的原因就是喂起碼我們那個法律制度跟大陸是不同的嘛，現在是，那如果不是你就不會有港區國安法，就純粹將中國的國安法就適用於香港就可以了，使什麼為香港立一套港版的國安法呢？那雖然都是一撚樣，因為是你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是吧？基本上就是一樣，是吧？但至少形式上那個都叫港區國安法，你不是用大陸那套國安法，是吧？對我來說，黃毓民來說，我就覺得沒有分別的，因為你是共產黨制定的，是吧？只不過是有一些很戇鳩的泛民主派就以為啊，屌你咩？呢個叫港版國安法，那個叫中國國安法，咁所以咧，呢個叫香港立法會啊，咁啊即使是中共人大常委係嘛，認為我哋可以留任嘅，咁啊香港立法會啊嘛，咁我咪留任咯，咁佢唔講個權力來源係點嚟喎？權力的來源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人大常委會作咗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呢就是為了解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無撚端端將個選舉延後一年，係嘛？令到立法機關出現真空，叫填補呢個真空。於是人大就作咗一個決定，嗰、那個決定呢就幾個最重要嘅字眼就係繼續留任至少一年。咁然後你民主派就話呢個係延任一年。我原本你選我出嚟嘅，而家延任多一年，咁我嗰個授權咧仍然可以延多一年，咁撚樣講嘢都得啊，係咪？咁樣講嘢都未算離譜，黃碧雲又出醜，嗱佢出醜就梗噶啦，係咪？佢最多咪做撚埋呢年，如果真係做一年嘅話，係咪？佢出醜啊梗噶啦，而嗰個出醜個背後突顯咗呢個民主派。屌你老母同共產黨所卵譯嘅建制派無本質上嘅不同，休息一陣。